日本女神抱着两个孩子，吓得眼泪直流，低声央求。雷福听不懂日语，气得冲那女神就是一脚。 说人话！ 日本女神孩子被他踹倒，跪在地上求饶。雷福又要抬脚踢，何峰拦住了他。 哎，行了，拿女人孩子出什么气啊？ 哼，呸！畜生的女人何种，都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何峰对那日本女神说了句日语，女神流着泪频频点头。雷福一听这唧唧歪歪的鸟语就头疼。 小峰，你跟他们说什么呢？ 放走。 放走？你逗我玩呢？ 不许杀女人和小孩。 他们在济南乱杀的时候，可不管什么手无寸铁的老人、女人、孩子。 就是，要我说杀的都便宜，就该活剐。 青阳子闻讯赶来，他咬牙切齿地站到何峰身边。大家都知道他的弟弟死在日本人手里。雷福赶紧说， 青阳子，你来得正好，你说这几个人该不该杀？ 青阳子握紧拳头，看着护住两个孩子的母亲，恨得身体都在发抖。何峰按住他的肩， 交给你，你看着办。 青阳子与他对视，拳头松开。 大老爷们儿，不难为女人孩子，枪子是留给害人那帮畜生的。 他的回答在何峰意料之中。雷福不服。 嘿，我这人是我劫的啊，就这么放走，门了没有？ 我们是中国人，不是日本人，他们是畜生，你们也是吗？ 小峰， 我看也得放。 陈蓉蓉来了。 李老三，对这孩子你下得去枪啊？ 我， 哎，你实在气不过，打两拳撵下山去。小峰说的对，我们不是他娘的日本狗，不做杀人崽子这种下作事。都给老娘放了。 青阳子心里憋屈，控制着情绪，不想再看到他们，转身出了大堂。何峰看了他一眼，心里也郁闷，对陈蓉蓉说， 脏眼睛，走了。 雷福被陈蓉蓉一顿劝，同意押送三个日本人原路返回，途径清寨。可巧被站在瞭望台上的宋叶看到，他迎上去打招呼。 雷三东家。 哟，叶子。 啊，这几人干嘛的？ 嗨，日本娘们和崽儿，上头让放走。 何峰让放的。 还有陈蓉蓉。大当家的也是这个意思。 妇人之仁，青桥子不就是死在日本人手里吗？我可是听说头都没了，亏他那何峰当好兄弟，还真是义气啊。 可别提了，他亲哥都不让杀。 云寨的人一个德行，变得越来越没血性，真丢老当家的脸。你们雷寨还这么听话，我看也快被同化了，迟早被招安。 哎，这话以后藏肚子里。真是，这青债雷债那都是上头分下来的，各方面还得依靠着。不过也不得不承认，咱们三方是有几分能耐。你得空劝劝你爹，分些人下矿去，那钱赚的叮当响。 宋叶听得心烦，雷福摆摆手，骂了那日本女神一句。 哎，对，安稳点，别他妈哭哭啼啼。哎，算了，想想也是，冤有头债有主的，虽然都是日本货，这杀女人孩子说出去也不光彩。哎，就这样走了。 嗯，慢走。 雷福刚下山，宋青桃就走出寨，宋叶赶紧凑上去。 青桃。 宋青桃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直奔自己的马去。宋叶虽是他堂哥，却自小心存爱慕，知道他心里放着何峰，情感闷在心中多年不敢抒发。近来见青桃被如此欺负，想杀了何峰的念头更深。 你去哪儿啊？ 打猎。 我陪你啊。 不用。 这马与和风的小白是一个母亲，宋清桃极为喜爱，轻抚着他的鬃毛。宋叶憋了一肚子话，终于说了出来。 你还记挂着他？他每天和那个婊子恩恩爱爱的，连多年的情谊都不顾了，这种人你还想着他干什么？ 宋清桃听此脸色愈发沉重。 清桃，何家这么对我们，你就打算不了了之，一直受制于他们？ 那又能怎样？你有本事帮我去宰了那小贱货。 我 不敢就闭上你的嘴，亏你还是个长几岁的哥哥，在他面前连个气都不敢出。 这些年对圣徒言听计从，我是受够了。 怎么，你还想反了不成？也得看看有没有那个能耐，光是一个青羊子都能要你十条命了。 驾！ 宋叶被他如此否定，心中更加愤然，没再跟上去。宋清桃驾马远去，宋叶抽出腰上的刀，猛地扔了出去，扎进一匹瘦马的脖子。他咬牙看着地上的死马，拔出刀在他的身上擦去血。 臭小子，看老子不搞死你和你那个狗屁云寨。